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17集，龙骨。叶知秋和欧阳也不打了，欧阳继续啃西瓜，叶知秋抱着胳膊看白玉堂。 你们认得我外公？ 他现在应该还在陷空岛养狐狸。 哦，罗子柴老头也在陷空岛吗？他俩倒是能做个伴儿。 叶知秋伸手接过紫莹捧过来的西瓜给罗渊和罗英。 你陷空岛有很多人吗？有其他小孩不？我想把这两个孩子交给我外公养着。 没问题。 罗英看了看叶知秋，罗渊一手拿着西瓜，一手抓着叶知秋的裤腿。叶知秋拍了拍他脑袋： 你们随我外公住一段时间，再去青猫岛随我师父住一阵子，是学功夫还是念书，到时候再看。 罗渊还是抓着叶知秋裤腿，叶知秋无奈： 我要到处跑，你俩总跟着我，又变成野孩子了，你姐姐还要嫁人呢。 罗渊还是抓着不放，罗英拍了拍他弟弟： 乖，他会经常来看我们的。 罗渊眨眨眼看叶知秋，那意思像是问：真的吗？叶知秋就逗他： 笑一个嘛，你先跟着我外公和我师父学学功夫，等你呀长大了点我教你，到时候你就跟着我当徒弟吧。 罗渊盯着叶知秋看了一会儿，竟然真的笑了，撒了手，小跟屁虫一样跟着叶知秋。众人觉得挺有趣，不过这孩子也是真的很奇怪。飞影带着两个小孩去一旁休息，赵普等人走了下来。众人到了树荫下的茶棚里坐着聊了一下，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。众人这才明白，难怪罗渊这么奇怪，应该是吓坏了。 恶虎岛，什么地方？ 没听过。 出动几百个杀手杀了全岛的人，就是为了抓这两个小孩吗？ 叶知秋坐在一条长凳上，两条小短腿晃啊晃的。 可能没那么简单。 怎么说？ 杀手的数量极多，而且门派不一。起先他们的确像是要活捉这两个孩子，但最近突然变成追杀了。 刚才魏通原本就准备杀了两姐弟。 那帮江湖人又干什么缺德事了？连这么小的小孩都要杀？ 傍晚的时候，展昭和公孙带着小四子一起来到了码头的水军军营前，就见一个茶棚里众人正坐着喝茶。一群男人拿着茶杯坐在长凳上，大概聊着什么酒啊、天气啊之类的话题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 暮气沉沉。 果然是一群无趣的人。 啾啾！ 说话间，就听得小四子欢呼一声，然后飞扑了过去。城楼上瞧水军们操练的小梁子，一听到小四子的声音，直接从城楼上蹦了下来。 景儿！ 公孙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立刻生机勃勃了。众人坐下之后，展昭对恶虎岛的案子挺感兴趣，似乎有意想打听一下路怎么走，趁着最近没案子去一趟。不过叶知秋是个路痴，具体路线还得问罗英。说话间，军营的伙夫跑来告诉众人，今天从运河送过来的新鲜海货里有一条200斤重的苏梅。众人一挑眉，展昭眼睛都眯起来了。 干脆留下吃鱼吧。 赵普站了起来，招呼众人进军营。小四子刚才一路听展昭他们说什么恶虎岛、叶知秋之类的事儿，反正他也就听个大概。不过这会儿，他拉着公孙的手，边走边看不远处背手拿着一根几乎等身长的布条的叶知秋。叶知秋也看到小四子了，大概是因为继承了他外公红狐族对白狐族天生的好感。叶知秋觉得小四子好可爱，想着一会儿介绍罗英罗渊姐弟给他认识， 再加上萧良，四个小孩能一起玩就好了。小四子放开公孙的手，跑上去两步，到了展昭和白玉堂身边。白玉堂低头，就见小四子跑到自己身旁了，抓着自己的衣摆，边走边瞧一旁的叶知秋。展昭也看到了，小四子整体个性就跟个兔似的，对什么人感兴趣了就先悄悄跑进，然后躲起来观察一会儿，再找个机会说话。叶知秋自然也瞧见小四子了，见都跑到身边了，就笑眯眯看他。 那个， 真可爱。 那个，你几岁？ 小四子终于问出口了，叶知秋张了张嘴。 23。 小四子一愣，盯着叶知秋看。叶知秋眯起眼睛，小四子又问了一句： 你6岁的时候多高？ 叶知秋看了看小四子，抱着胳膊想了想。 也就你这么点高吧。 众人都刷啦一下回头看小四子，就见小四子突然搂住一旁白玉堂的腿，仰着脸，忧心忡忡地问他： 爹爹，我23的时候会不会也这么高？我最近都没长个儿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公孙也被气乐了，小四子估计受的刺激不小，搂住白玉堂就叫爹了。众人莫名觉得其实叶知秋这身高挺适合软萌软萌的小四子的，不过也没人敢说，想着用个什么法子安慰一下他。然后就见叶知秋抱着胳膊摆了摆手： 怎么可能，红狐族都是矮个，白狐族都是又高又帅的，放心吧。 小四子微微一愣，指了指自己： 又高又帅，跟白白这样吗？ 啊，要长成玉堂那样。哼，小家伙你要求还挺高啊你。 叶知秋瞄了白玉堂一眼，叹气： 差不多吧。 小四子抿着嘴，心满意足。众人默默想象了一下，愿望是好的，不过现实嘛。天尊本来想吐槽一句：我家玉堂6岁的时候比你高一个头呢，不过被白玉堂及时的捂住了嘴。晚饭过后，众人聚集在一起谈恶虎岛的事儿。赵普找了水军里的几个老兵来询问，可奇怪的是竟然谁都没听说过恶虎岛这个名字。 爷爷告诉我们是恶虎岛，岛上的居民也说那里是恶虎岛，但是岛上常年没外人来过。 众人都看叶知秋，叶知秋一耸肩，他的船就那么随着水流飘过去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。而罗英和罗渊根本就没出过小岛，他们离开也是顺着水流飘，具体讲不清楚方位，只知道转出一片礁石区之后就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滩。 在近海的话应该不会太难找。 邹良问了海滩的位置，派人去寻找。这时南宫季赶到了军营，交给赵普一样东西： 刑天昊可能真的找到了，这是下水查探的水兵，还有一些造船的船师画出来的水下图，龙骨保存完好。 赵普接了图纸，众人都凑过去看。 真的找到了？ 仔细看图纸，应该是有名的画师画的，十分详细精致，有一些船身上的徽章和雕刻图文全部仔细地画了出来。公孙拿过来看： 这个图案的确是刑天昊那个时期的皇家图案。 白玉堂虽然不太过问陷空岛船坞的事儿，不过还是比其他人了解的多一点，仔细看了一下之后，午夜摸了摸下巴： 不觉得稍微小了点吗？ 小吗？很大了吧，还那么多层呢。 展昭看着图纸上标注的龙骨长度想象了一下，白玉堂挑了挑眉，也没多想。 大概我想象中的也太大了吧，二哥跟我讲起的时候我以为还要更大一些。 这个图案各种眼熟啊， 这个是不是恶虎岛上的庙里有啊？ 叶知秋瞄到了一眼船头的徽章，就招呼罗英来看。罗英和罗渊都凑过来看。 恶虎岛上到处都是这种章纹还有图案呢，这个是船的龙骨吗？ 你知道龙骨呀？恶虎岛上也有造船吗？ 恶虎岛有一个很大的裂谷，裂谷里面有这个东西，我问过爷爷那是什么，爷爷说是船的龙骨。 在裂谷里，多大？ 那个好大的，占据了几乎整个裂谷呢。 裂谷多大？ 大概半个岛那么大吧。 那个裂谷我倒是远远的看了一眼，横跨整个岛屿那么大吧，里边有船的龙骨， 还有很多骷髅，平时爷爷都不让我们去那个地方的。 感觉比图纸上这艘要大。 联系到屠村的案子，那会不会跟那船的龙骨有关系啊？图案章纹一样，就涉及到沉船，还会不会峡谷里那一艘才是刑天号啊？ 众人正聊着，刚才被赵普找来询问恶虎岛的一个老水兵跑了过来。 元帅，我在军营里打听了一下，有人听说过恶虎岛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